第七十九篇，哀圣城的毁灭，阿萨夫的诗歌。天主，一民侵入了你的遗产，亵渎了你的圣殿，是耶路撒冷父殿，并将你众仆人的尸首给天空的飞鸟做食物，用你圣徒的肉喂野兽。在耶路撒冷四周血如水流出来埋葬的人，却一个也无。我们竟成为我们邻居的耻辱，做了我们四周的讥讽与玩物。杀主，你经常发怒，要到何时？你怒焰如火，要到何时？求你向那不承认你的义名及不呼号你名的列国泄愤，因为他们吞并了雅各伯家族，并蹂躏了他的住处。求你别向我们追讨祖先的恶行，以你的仁慈速来协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可怜万分。天主，我们的救主，为你名的光荣协助我们，为了你的圣名宽赦我们的罪过，拯救我们。为何让义民说他们的天主何处去了？愿我们在义民中能亲眼看到你仆人流出的血，要得的报酬。愿囚徒的哀叹上达你面前，按你手臂的能力解放死犯。天主，求你将我们四邻加给你的领主向他们的胸怀里投以七倍报复，这样做你子民，做你牧场羊群的我们能永远称谢你，能万世宣扬你的光荣。